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北收费站到西三旗收费站，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清河大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听一场 live show。 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974 live show， 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是七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在音乐之地飞行，律动之地穿行，思绪之地有心无限。 时间过去得很快，转眼来到了2018年的倒数第二个星期天。哎，下周就是2018年的最后一周嘞。下午5: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直播间当中呢，请来了两位非常人美、歌也同样好听的小姐姐。哪两位小姐姐呢？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看一下视频直播你就懂了哦。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他们两个人呢私交也很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带来合唱曲目，又会是哪一首呢？17:03，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关于喜欢，他这样唱。同样关于喜欢，他这样唱。 后天要见你，一想到就开心，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我们生活在城市，我们迷惘在城市，我们爱城市，我们有太多的话关于城市。他这样唱。关于城市，他这样唱。天已经黑了，夜晚已经到来。 关于夜晚，他们一个这样唱。这样唱， 那个月牙温柔而清凉，把一些阳光轻轻地送到柳枝上，一阵晚风带着南边的花香，把柳条影子吹到墙角无光的地方。 九七四 Live Show今晚 To Her， 欢迎他，李宇。To Her， 欢迎孟慧媛。很多好听的曲目，今天晚上我们从李宇先开始。第一首歌曲带来哪一首？ 风信。 来，欢迎李宇。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李宇还有孟慧媛，来分别跟大家打招呼哈。我们都用前面那个小话筒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李宇。 哎，李宇今年带来了全新专辑《浮世游》，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了哈。哦、但是我没有想到第一首歌曲会唱《风信》哎。 嗯，可能就是因为太久不见孟慧媛了，对她表达一下思念吧。 哎， 表达深深的爱意。对， 是好闺蜜吗？ 我刚刚唱歌的时候，他一直用那种深情的眼神。 我看到了，你也看到了是吧？ 是。 会打断你的那个感觉吗？ 快结尾的时候差点被绷住， 差点笑场。 哎，你们两个人是因为一个节目的时候认识彼此的是吧？ 嗯，对 对。 通常好像参加一个节目，彼此应该都看不对眼才对呀。 我们俩都挺对眼的吧？ 我们俩那时候还有一个很，就是还有一层关系，啊、就是我们俩 PK 过。 真的呀？ 嗯， 同台 PK 啊？ 第一次 PK 的时候就 你们两位是吗？ 对对对。 谁赢了？ 他。那时候可好笑了。那时候我天天跟李宇说，李宇，你要好好比赛。我每天都在跟他告别，结果我赢了，我就很尴尬，我就。 没有，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哎、那个时候是让我们选人嘛，彼此、啊、 嗯， 然后因为我谁也不认识， 我也不认识， 那时候我跟他也不认识 啊， 然后想说，哎，这女孩，哎呀，我应该能比过吧，试一下。 哎呦 然后被比下去了。 好真心的一段话。 当时我可怕了、因为我们是、就是、 哎，李宇当时挑中你，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心里想的是，我说，嗯，谁挑我都可以，千万不要是他，因为我看过他的演出 啊， 就是我们底下有比赛的时候嘛， 啊， 正好他在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我当时我心就融化了， 我的天哪， 我们好商务哦， 哎，商业互吹。 按照这样的开始的话，应该就没有什么结尾了呀。你又输了，然后就应该再没有什么来往了呀。 没有，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比赛，他不是一次就那个， 嗯，对对对， 输的，他、啊、是就是可有机会踢馆的， 对，他有个踢馆、 啊，对。 那怎么样？从你一开始觉得，嗯，他就应该很弱，已经轻松的赢过他，到后来慢慢成为朋友，还觉得 他不错。然后我就被他惊艳了， 就是比赛的时候是吗？ 对，我忘却了是比赛的时候。对，然后之前我还听他写过一首，就是一首歌。我们那个时候在宿舍嘛，然后他给我弹的。 宿舍是真的在一起住的那个？ 真的在一起住。 双人间吗？ 好几五六人间。 对。 哦。 后来我们就是平时出差的时候，我俩住过一间。 嗯，对对对。 然后慢慢就真的成为朋友了。 对， 嗯。 哎，很酷。今天这期我没有想过你们两个人是同台 PK 过的。怎么样，今天我们再叫嚣一下哈，全程在同台的 PK 一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一直播，嗯，随时支持你喜欢的选手，你支持不支持又能怎么样呢？收看方式啊，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刚才我们听到的封信作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开场，但你还没有讲为什么把封信作为第一首歌曲。 其实就是也没有什么原因，觉得它温温柔柔的吧，适合黄昏的时候。 OK， 孟慧圆会带来哪首歌曲作为你的第一首歌曲？ 月牙吧，好吗？嗯，宇哥还挺喜欢这首歌的。 没错，非常喜欢。 对， 好，马上把月牙带给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歌手李宇。歌手孟慧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 在你前面的路有人铺满了鲜花。 这首月牙我也很喜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欢迎孟慧圆带来月牙。 他有点消叫。喂，话筒掉了。 Live 的一个好处吧。 对， 来，我们重新再来一遍，继续的月牙，欢迎孟慧圆。 那个月牙温柔而清凉，把一些软光轻轻地送到柳枝上，一阵晚风带着南边的花香，把柳条影子吹到墙角有光的地方。必须要喊的人啊，要不要把它原谅，忘不了那些事，再数数还剩下多少，不如 就这么决定吧，不愿再仔细多想，反正累了就看看天上。那个月牙温柔而清凉，把一些软光轻轻地送到柳枝上，一阵晚风带着南边的花香，把柳条影子吹到墙角有光的地方。去那个世界会不会还是那样，像夜空一样安静，不曾被命运改变打扰，但不能有一扇门能让我回到从前，在院子里看着月牙挂在天上。我多想回去看一看你呀，没有变化还一如往常，像月牙在天上。我还想帮你理理你那被风吹乱的头发，它像的云遮住的温柔脸庞。那个月牙温柔而清凉，把一些软光轻轻地送到柳枝上，一阵晚风带着南边的花香，把柳条影子吹到墙角无光的地方。 好，谢谢。 个月牙温柔， 很好听哎。这两首歌曲，一个是风信，风儿啊替我捎个信；一个是月牙，用月牙来寄相思。这两首歌曲作为你们的分别开场都还蛮有趣的。我今天还专门起了一个概念叫做 to her， 一个是 to 就是那个英文单词的 to 的那个 to， 另外一个就是二 to her， 两个人两种状态。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都是一种回顾，到这样晚上的时候。其实孟慧圆一开始参加比赛的时候你应该是不创作的吧？ 对，不写歌。 然后上次在节目当中也聊过，你创作也是这两年的事情。 对，也就这两年吧。那个时候认识宇哥的时候其实也是刚开始，就一个歌都还没写完就写了一点点。但宇哥是原创歌手嘛，然后就有些一些不太明白的他也会好好跟我说、就是、 那你对于原创歌手一开始是有一种钦佩的还是就还好？ 挺钦佩的，因为我觉得宇哥算是，这么说得罪人了，真的是少数就是唱得好写的也好。 那我们就说一下那个多数唱得不好写的不好的有谁。 哲哲和娜娜。 李宇呢，你那会儿会觉得他不唱不用自己创作也挺好的一件事吗？还是你一直都是一个创作的人？ 我那个时候完全就是跟外界绝缘，因为他认识我的时候我那个状态非常封闭啊、就是他应该能记得我那个时候几乎不怎么跟人交流，就没事自个儿待着。 那你怎么样去参加那么一个喧嚣的一个节目呢？ 所以我那段时间其实挺痛苦的 啊。你内心是抗拒的？ 对，然后我又觉得我不停的，而且我做好准备就是比赛结束我要回到一个很平静的状态嘛、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感觉不停，每天跟全世界在抗争，我也不知道在抗争什么。但有的时候我会跟他聊天，我们也不是那种就是特别频繁的，就是那种一定要联系的那种、然后可能很久都不联系，但是有的时候就会聊的有一点深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我不是在那个比赛，就是在那个城堡外面嘛。我们那时候有城堡，然后有外面，然后他又给我发信息，因为那时候我们手机是收的，啊、就是没收，不知道他从哪儿拿的，说那个你快点 手机很多嘛，吗会员？ 我们那时候有自己的办法， 那可不咋的嘛。 就是导演也很苦恼，对， 我们简直了，就真的是科技小达人，一个个被逼的。 对 OK，、嗯、他给你发什么信息？ 就是我想你了，你快点回来，然后我就回去了。 对。 然后一缓过去好多年了哈， 啊，好久了。 哎，现在在坐在这里彼此听对方唱歌，你们是什么样的感觉？你听这首《月牙》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吗？ 我第一次听《月牙》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它过程当中可能经历了一些就是 对 很黑暗的时期嘛。 创作过程当中还是人生过程当中？ 就是生活里面 啊。OK。 然后就是，所以我一听我一下就很有代入感，然后我哭了，你知道吗？ 第一次听的时候哈。 对，然后。我还分享到那个朋友圈里嘛，就是最打动我那句是我很想回到过去，然后大概的意思是说，风然后吹乱你的头发，就是那种，然后我就觉得啊，就是，哎，反正就挺难过的，当时感伤了， 嗯， 感伤了。 那你听到风信的时候呢？ 反正 没听过， 没听，对，我也觉得 没有哎，但确实也是了 啊， 也是宇哥他刚刚唱的时候，他觉得这首歌真的好好听，还是、啊、 所以听原版的时候觉得还好是吗？ 我没有办法骗人了，我真的是个很真的没有办法骗人的，就真的还是、嗯、因为但一直有关注他出去巡演的事情， 嗯， 他出去巡演就出走人间嘛，就每次一看的时候就能看到啊，宇哥今天在哪个城市，然后去哪个地方或是什么的。 你知道他有过一段的在自己家乡的那个广场演唱的经历吗？ 对，出去卖唱的。 我知道那个时候我觉得超酷的这女孩， 你看就彼此还是挺羡慕对方的个别的这个旅程的经历的。 嗯， 每年我们到年底的时候都会去总结一下，刚才说到那个回到过去这四个字，你们是那种会想要回到过去的人吗？ 嗯，不想。 孟慧媛不想。 对，我不想回到过去。 李宇呢？ 不想。我甚至那跟朋友聊，我说你现在有没有特别想修正的东西，就是如果你重来一次人生、但我想一下，如果重来一次可能还是这么过的。 OK， 大家也可以再想想这个问题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唱歌，谁来？该李宇了吧。 嗯， 下面大家哪首歌曲？ 做梦书吧。 好，做梦书还是弹唱，继续的欢迎李宇，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来，做梦书，欢迎李宇。 爱吧，就这样。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晴空微风，天气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夜间气温下降较快，预计明天早晨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只有零下九度左右，天气非常寒冷，上班上学的朋友请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光照充足，大气扩散条件较好，适宜交通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两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中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12月21号被任命为美国巴德音乐学院院长，从2019年7月1号开始任期3年。巴德学院发表声明称，赴任之后，谭盾将带领巴德音乐学院履行教授培养青年音乐家的使命，同时努力推动东西方文化的研究与交流。而谭盾表示，十分期待能在任职期间与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共同探究音乐世界。黄晨晨首支个人单曲就从明天起全网发行。作为出道的首发之作，制作公司并没有采用常规的情歌，而是选择了一首讲述真挚友情的作品。通过两小无猜的两个小女生之间的视角，让大家学会珍惜，懂得珍惜。这首歌融合了抒情、流行摇滚、复古等多种曲风，三段式的成熟旋律架构让歌曲显得层次分明。通过黄晨晨略带稚气的嗓音，唱出一个纯真少女的内心点滴。陈雅森发行新歌《我服了》，全新曲风令人眼前一亮。这首单曲突破了陈雅森以往的风格，节奏变化丰富，层次鲜明独特，跳跃的旋律融合了一点电音和 disco 的感觉，整体旋律轻快俏皮，让人听着听着便忍不住跟着摇摆起来，不知不觉沉浸其中，随着音乐一起体会为爱烦恼逃不脱离不开的纠结。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京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期特约播出。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期。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关于喜欢，他这样唱。同样关于喜欢，他这样唱。 后天要见你，一想到就开心，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生活在城市，我们迷惘在城市，我们爱城市，我们有太多的话关于城市。他这样唱， 日子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活下去，习惯了生活不会发生大的欢喜，若是还有漂泊的力气，也值得感激。 同样关于城市，他这样唱， 对岸的城市变化得太过一致，原来的经过仅仅是一个在家的纸。 天已经黑了，夜晚已经到来，关于夜晚他们一个这样唱，这样唱， 那个月牙温柔而清亮，把一些阳光轻轻地送到柳枝上，一阵晚风带着南边的花香，把柳条影子吹到墙角无光的地方。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To her， 欢迎他，李宇。To her， 欢迎孟慧媛。17: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请来的两位歌手分别是李宇和孟慧媛。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找到直播当中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本时段我们首先欢迎孟慧媛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目前呢，你从网上是听不到这首歌曲的，但是对于她而言，这首歌并不算新歌。什么歌呢？我在图书馆的四楼，欢迎孟慧媛。 我在图书馆的四楼，是不是又克制不住又有点想你了，那个天上落下星星了你懂，我总是不太喜欢看到那个月亮，看窗外一阵阵风，却没见几个像你的影子走过关窗之前，我想了很多，可细思极恐。无忧亦无怖，说离与爱着，可爱应该要加引号，毕竟你说，那也许不是爱，可那又是什么？那也许是欲求，但即便是欲求，也多想被尊重，爱不爱都也一样，你也不需要理由。 我少了点冷静，可又多了点任性。想你要的感情怎么那么不巧，好像是稳定。我和你不可能，不只是一句话。如你一个不小心，你说了，我真的愿意信吗？想你的不是我，谁摸摸我的头笑着说，说我只是冲动，而你又是什么？可就算是冲动，我也突然觉得冷。我关上一扇窗，只为了挡住风。我关上一扇窗，只为了挡住风。 好，谢谢。 现场演唱的《我在图书馆的四楼》，刚才说这首歌曲算新歌也不算新歌，怎么讲？我们还用前面那个麦跟大家分享哈。 这个歌就是因为总唱但是没有发，就一直。 哪一年写的？ 这个是我好朋友宁夏写的。对。 不算，严格意义上不算是自己的故事。 对。因为这个故事是当时就是宁夏跟我说，他说他在图书馆的四楼等他女朋友。 啊，所以这是他的故事。 对，他在图书馆四楼等他女朋友。然后他里面其实有很多梗的。 嗯。 他第一就是是不是他说哪个天上落下星星了。意思就是你微信打我想你了就会落下星星了。然后他说 好土味情话呀。 然后他说你知道我最不喜欢看到的就是那个月亮，就是晚上两个人互道晚安的时候。 嗯。 然后他里面比较让我感动的一句是他说我和你不可能，若你一个不小心你真的说了，我真的愿意信，第一个是感叹号，到后面他马上唱了一个我真的愿意信吗，就是他有个质疑。对，所以也很感动我。 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这句歌词，可就算是冲动突然觉得冷。 对， 哎，我觉得这个形容是一般很少用到的，但是你有的时候在那个当下你被拒绝了，或者你突然间受到的一个霹雳一样的一个感受，你的内心是真的是觉得冷的。 对， 我觉得这个词写的还是很到位的。而且我刚才想说，你前面唱的月牙是月亮，然后这个推着窗又看月亮，是有多爱看月亮的一个人可能是水冰月本月。 对， OK， 接下来李宇带那首歌曲，我们还是用前面这个麦说哈，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歌曲是 尘土。 好。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歌手李宇。 桃之夭夭，那风风风吹得人笑， 以及歌手孟慧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 在你前面的路有人铺满了鲜花。 OK， 接下来尘土，欢迎李宇。 坐在窗边却不看外面，送礼的成员手边放着老板大的鞋垫，毕业是一片天，规定的吊篮坠到了地面，你听到燕子来筑巢穴，沙哑的收音机锈迹斑斑，你对着浮尘轻轻一叹，飘飘舞荡荡，随着年华自由落下，我会看岁月里的几片砖瓦，年轻的你啊，在太阳底下洋洋洒洒，一捧茶脱落成一方天涯，镜头浮现你最早简陋的家，你眼睛闭了纱，一遍遍呢喃说认得他，飘飘舞灯一层一层叠起的雪花，落满柴火堆，压弯了老树枝呀，你跑啊跳啊，裹着旧棉花，洋洋洒洒，那片荒林曾平凡却挺拔，荒林尽头最早简陋的家，你眼睛闭了纱，一遍遍呢喃说认得他， 谢谢。 歌里唱的荒林尽头是你最早简陋的家，你眼睛迷了沙，一遍遍呢喃说认得他。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这种到了年底以后，你的心呀就会忍不住的，或者是不由自主的，他要回忆一下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特别是在跟你的小伙伴在聊天的时候，你不经意间就回忆到以前的穷苦的生活。我觉得有时候回忆到穷苦的生活的时候，那个穷苦的当下你会觉得好苦啊，但是现在你回忆起来你会觉得很甜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尘土，哎，你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刚才有什么画面吗？还用前面那个麦哈， 总是忘。回忆起来的画面，哎，其实很奇怪，我刚刚回忆本来写这首歌写的就是那个老人的时候，但是我刚唱的时候回忆起来拍这首歌的那个就是一个影片的然后还不是 MV， 就是那种一个视频，然后就是看到一些老人在巷子里面摇蒲扇坐着的时候，就觉得还挺感触的。心里 那个感触是觉得那画面好美，还是 挺美的，就是岁月静好。 怎样，孟慧媛想说什么？ 好感动啊，听这个听到一阵一阵差一点就要眼泛泪光。所以我觉得就听歌这种事情吧，还是你真的要又要为自己强行辩解，一定要真的听现场，它的感染力真的是不一样。 在现场的时候你的心也会静下来，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点。这个歌太感动了。 好的，接下来带来他们两个人的合作作品好了，哪一首呢？马上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接下来呢，二位将会在直播间当中进行合作。收看方式再跟大家说一下，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先唱一段吧，好吗？ 好， 好， 先唱一段吧。 准备了吗？ 我没准备，我们即兴。 来，这首歌曲《苏四》。 声响，风吹过小村庄，早先的日子走得慢，田间有稻花香。苏四他十八九岁，心里头想着远方，乘着傍晚斑驳的夕阳，告别了爹娘，于是独自踏上漫漫流浪，从此辗转反侧，浮沉仓皇。他见过大漠长烟的惆怅，也路过北方的城墙，老生长叹十年一梦，何处好乘凉。为何苏四他当日一别，不敢思故乡。老树门前的柳树飘扬，心里的江水长。而今只是年复一年孤独的月光。说书先生的车身上写着家书两行，苏四才懂天地之大，追不回的是时光。当时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满鬓风霜。他说你看人生是何其的短啊，人世却那么长。他说你看人生是何其的短啊，人生却那么长。 妈呀，我们现场带来的这首苏四真的是没有排练过哈，就直接带给大家。除了这首歌曲，当然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宇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合唱一首来自于孟慧圆的《心里的人儿》，稍后可以排练一下那首歌曲，但这首我觉得不排练的已经非常完美了。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一会儿见喽。 前方情况如何？请汇报。 艾科收到。前方九点方向发现有爆款影视剧一枚，十八点方向发现热门演唱会两场，其他潮流信息正在观察。 好的，演艺红人最新动态我已掌握，重听金曲和一百块的奖金也已经被妥了，请各位娱乐特工火速前往娱乐最王牌集合。坐标 FM 九七四，晚五点到七点。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近牌。 2019年就差您了。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我们等你。 生活不止每天的一日三餐。还有晚上九点广播里的爱心小甜点，我爱你像孩子一样天真，像大人一样认真。2019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加油点歌。周一到周五晚九点的爱心小甜点，爱的更久点，

些阳光轻轻地送到柳枝上，一阵晚风带着南边的花香，把柳条影子吹到墙角无光的地方。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 To Her， 欢迎他李宇。欢迎孟慧媛。 人啊，多么的矛盾，人啊，脆弱的不堪，以及我们还要互相伤害。人啊，越想抛开的越是带着向前，我们只好越走 周日傍晚18:07，各位久等了，欢迎光临，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的第二个小时，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两位歌手分别是歌手孟慧媛以及歌手李宇。本时段呢，我们还是继续的先听李宇唱歌。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李宇这个少年了。来，欢迎李宇。 经过岁月，也惊动了我。 现场演唱的《少年》非常的好听。哎，李宇，你是怎么盯住的？就明明你好几次就想笑，但是你都可以收回去。很多人一般这种情况下都会破功的。我们还拿前面的麦哈。 我就是克制能力比较强。 来，孟慧媛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没唱几句就开始鼓掌了。跪拜的到底是哪里？ 就是很迷人。 唱歌的样子、状态， 对，就是我觉得，就认识宇哥这么久了吧，他还是很难得，就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吸引力啊。太好了， 唱没了，唱没了。 所以你见了很多人是就认识久了以后，发现身上完全没有任何吸引力了，是吧？ 真的，就是他真的是很有，就唱心里可美了。 嗯哎，李宇，你平时创作的时候应该就这样的状态吧？拿一把吉他哼唱，然后一首歌曲就出来了。 对 ，demo 的样子就出来了。 对，我刚刚唱的就是刚写出来的样子。 OK，《少年》这首歌曲没有收录在今年的《浮世游》专辑当中去。 没有，他就是 demo， 然后就发了。然后我也其实也没想打算编它，可能要真的编，可能过个十年、五年呢。 就真的回忆少年的时候吗？ 对对对对对，回忆我现在这个时期的时候，可能会再去想重新做它吧。 这个少年指的是自己还是？ 这个少年其实就是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美好的寄望嘛。青春时代或者是就是成长过程当中，他也不会特定是指哪一个人，就是可能 maybe 也是少年时的自己吧。 哎，我很喜欢这句歌词，就是但你到来是对的，你到来是对的。好像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一段时间特别的否定自己，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候啊，然后就会否定这段时间的成长，甚至于讨厌自己，然后又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好像那个时间也是对的，它应该有这样的一段时间的到来。 有的时候觉得就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很拧巴嘛，那个时候就很像那个，就是我之前觉得很像塑料袋，你知道，就是装了很重的东西，然后你走走走它就自己荡荡荡就缠在一起了嘛。然后再往前走一段它自己又会自己打开。 哎，那你遇到纠结的时候，你就是让时间慢慢的带走吗？ 我就会走，我会去出去一直走一直走。 你说长走吗？就散步的那种吗？走个几万步。 对，散步也会，然后也会走得远一点。 就像旅行一样的。 OK， 孟慧远呢？ 我觉得一定要出门，就不能自己去干别的事情也好啊，或是把家里就打扫一遍也好 啊。你是打扫房间型的？ 对，我是打扫房间型的，就是不行，就家里就是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清楚，就心里很拧巴了啊。我说不行，那我一定下午要去游个泳啊，就是一定要动一动。哇塞，路上就是一路就跟自己较劲，都不行不行不行的了。但好就是，但你也明白说，可能你去游完你就会好了，所以就心里一直想着说游完就会好，游完就会好了。然后，但路上也很较劲。 是的，我们每个人好像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或者几段时间中拧巴的时刻，然后最终它总会解决掉。到年底了，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把所有的拧巴全部都解决清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马上回来。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歌手李宇。 桃之夭夭，那风风风吹得人笑， 以及歌手孟慧媛，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 在你前两道路有人铺满了鲜花。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我们欢迎歌手孟慧媛带来这首《不算》。 不要说 下遍地摆放的负担有几十伤，没有抹干，看淡分钟就得看得清，小巷就走着看，走走看看，如果气氛气皱了，我给你唱酒醒的茶，不咸不淡，不信你我都迷恋在海上深海的海，上当的上，你是我独处时最沉浸的一段，可惜车厢它用故事无处安放，简单太难，苦笑并非是真的，时间笃定也满清华八成够呛，下遍地摆放的负担有几十双，没有抹干，看淡分钟就得看得清，小巷就走着看，走走看看，如果气氛气皱了，我给你唱酒醒的茶，不咸不淡，不信你我都迷恋在海上深海的海，上当的上，你是我独处时最沉浸的一段，可惜真相它用故事无处安放，简单太难，苦笑并非是真的，时间笃定也满清华八成够呛，你是我独处时最沉浸的一段，可惜车厢它用故事无处安放，简单太难，苦笑并非是真的，时间笃定也满清华八成够呛， 不算。 这首歌曲是你的歌吗？ 对。 哦，因为我听到那个回上海的海，海上的上，我想到那个回海上那首歌曲。 海上是吗？嗯， 对，这是一首新歌吗？ 是新歌。 现在网上也还没有是吗？ 对，也还没有。对。 OK， 算是。那跟那首歌曲有关吗？回海上？ 跟上海有关。 哦，跟那首歌没关。 对，跟那首歌没有关系。 那那首歌跟上海也有关系。 对，那首歌就是说的上海。 那上海这座城市跟你的关系是？ 没有关系。 为什么一个没有关系的城市写两首歌？ 对，这首歌就是写的，其实写的一个，你有看过一个电影叫《迷失东京》 啊？ 然后他们也是就是就是觉得那个电影很有意思嘛。 那你可以写个《迷失北京》啊？为什么非要迷失上海呢？ 对啊，为什么？哎，为什么李宇？为什么？ 对啊，我们都很费解。 为什么也奇怪了？哎，真的回去想想这个问题。 我以为是你在上海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因为你连续写两首歌曲都是跟他有关的。 哎，对。 还是说上海这个词让你觉得非常的上口？ 不过我还挺喜欢上海的，是也比较喜欢它的可能。 那冬天的时候去感受一下呀。 下次就把这首歌说，深海的北，北京的上，北京的京。 你下回硬凹一下好不好？想一想有什么样的故事？ 对对 对， 对。 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稍后是李宇时间。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接下来我们欢迎歌手李宇带来《影子》这首歌曲，来来。影子这首歌曲也是新歌吗？ 是。 我们还是用前面这个麦跟大家说话哈。 秋天的时候发的。 啊。 嗯。 是关于什么的？ 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人挺分裂的。 啊。 我特别需要陪伴，然后但是我其实又很拧巴，我不想让别人就是消耗。 缠着你。 对对对。我觉得有的时候过度的交流其实是对我来说是消耗。 哎、 哦，然后我就分裂出来一个可以陪伴我的， 就是影子。你需要的时候它可以出现，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就可以消失。 对对对。 妈呀，真的是想法很多、要求很多的一个人。 是啦。 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还有合唱作品，以及各位还有各自的故事，马上回来。 2019每个周末清晨，三小时节奏金曲，让音乐快乐加速，起步加速。欢乐出行， 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 能量加倍。 嗨，我是坚纯，我回来啦。 2019年全新升级的音乐加速度，周六日早7点到10点，就在 FM 974， 记得7点开始哦。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美好的祝福世界经典交响合唱作品音乐会将于本月24号登台国图音乐厅。每年的12月，享誉盛誉的北京青友合唱团都将为观众奉献一台原汁原味的国外经典合唱作品音乐会。浪漫辉煌理查德·克莱德曼2019北京新年音乐会将于本月25号在人民大会堂上演。理查德·克莱德曼所演奏的曲目大部分是保尔·德森·奈维勒与奥利弗·杜桑两位作曲家的曲子，这两人曾为当红歌手作曲，也为电影配乐，后来因为欣赏理查德的才华，转而专门替他写曲。他的音乐理念非常容易理解，音和规则也没有复杂之处，有时会根据曲子使用电子琴表现出轻快感，并且有幻想的印象，把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魅力表露无遗。本月27号，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蒙古族青年合唱音乐会将在北京音乐厅举办。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蒙古族青年合唱团始建于1987年，以混声无伴奏为主，融汇了蒙古族特有的长调、呼麦、马头琴等艺术形式于一体。他们把本民族的原创歌曲融合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用来自草原的歌喉唱响全世界。多首原创合唱作品如今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传唱。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定四桥到新庄桥，西三旗桥到清河收费站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关于喜欢，他这样唱。同样关于喜欢，他这样唱。 后天要见你，一想到就开心，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我们生活在城市，我们迷惘在城市，我们爱城市，我们有太多的话关于城市。他这样唱。关于城市，他这样唱。 对岸的城市，变化的太过一致，眼泪的经过仅仅是一个在家的距。 天已经黑了，夜晚已经到来。关于夜晚，他们一个这样唱。 这样唱。 那个月牙温柔而清亮，把一些软光轻轻地送到柳枝上，一阵晚风带着南边的花香，把柳条影子吹到墙角无光的地方。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 To Her， 欢迎他李宇。欢迎孟慧媛。 人啊，多么的矛盾，人啊，脆弱的不堪，以及我们还要互相伤害。人啊，越想抛开的越是带着向前，我们只好越走越寂寞。 周末的心情是应该这样的放松的状态哈。明天后天应该是又是大家聚会的日子，所以此时此刻可能还有朋友在路上去准备礼物。 Anyway， 让自己放慢一点，不用那么着急，什么事儿我们都可以放慢一点。18: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是歌手孟慧媛和歌手李宇。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听到本时段他们二位合唱的《心里的人儿》。欢迎李宇和孟慧媛。 是台中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滋润我心里的土地。我把心里的人儿丢在黄昏里，也许是贪暖从云里洒出光影，温柔我每一次想你，我把心里的人儿丢在风里，悄悄地拂过散发着你的气息，想守护美好的话语。 哎，这个破功为什么这么的好笑？来来来，我们直播一起看他们要笑多久啊！来来来，应该会有个 ending 吧？ 确知能在心里。 好，来上。 麦。 更发着芽，却只能在心里。 我觉得这段粉丝一定要剪下来，就有的时候录音室你都录不出来这样的非常真诚的一个版本。我可以问一下笑点在哪里吗？我们还是拿那个麦。 莫名其妙， 就突然间各自的笑点吗？ 就是 彼此确认过眼神之后开始 你知道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神奇的能量、啊、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想笑但两个人就一起笑了哎呦，奇怪、啊！ 戳中了笑，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一段已经唱到后面就已经不行了，然后我以为宇哥会接，然后宇哥已经趴在那边笑的不行了，两个人都已经 眼泪都笑出来了，太奇怪了， 太好笑了。 今天选了两首合唱作品，分别是《苏四》和《心里的人儿》，为什么会选择这两首？《苏四》是谁选的？ 我， 啊《心里的人》是我选的。 好。那孟慧媛为什么选苏四？刚才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并没有聊这道苏四这首歌曲哈。 因为苏四是我第一次见到宇哥的时候听到他唱的，就当时就听他弹唱就已经起鸡皮疙瘩了。嗯，所以就一直对这首歌印象很深。 这算是他给你的第一印象。 对。 嗯。心里的人儿呢？嗯， 这我觉得应该要礼尚往来一下吧，毕竟他也选了我一首。 对， 上大家都选了一首吧， 大家都商务一下。对， 还好，就是那个，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心里的人儿》，我觉得那个歌词写的特别好，其实就是最后在心里面生根发芽，也只能在心里。然后我那个时候第一次看这个歌词的时候，又想起来孙燕姿的那个一首歌词，就是《半句再见》那个，而你在心里面要怎么道别？嗯，然后就觉得，哎，虽然温暖，但还挺心酸的。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以为是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歌手李宇。 桃之夭夭，那风风风吹得人笑， 以及歌手孟慧媛，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 在你前面的路，有人铺满了鲜花。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接下来是新歌时间，欢迎孟慧媛带来这首新歌《哲学家的女儿》，来吧。 喂，哇哦。太高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这段录下来。 对，录下来。然后就有个叫做植物学家的女儿，就女儿加错了。 好，不是哲学家，是植物学家的女儿。来， 对， 这个路口，动物们也温柔慵懒的不抬头，角落里的姑娘说昨天刚分手，听也没 对不起。 你是怎样， 你是怎样，对， 哇，那个甩头真的太好笑了， 对呀、啊、发型很飘逸啊。再度提醒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太好笑了，真的。 看一下孟慧媛到底是在如何在节目当中这么爱笑的一个女孩。收看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给你十秒钟的时间啊。 行，好。 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选择直播当中的第二个，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哎，我泽华，你的这个甩头真太可爱了，笑死我了。 那我控制住我自己，我不甩头了。 没事，你甩吧。 好，那我甩得更汹涌一点。 更澎湃。看看到底能不能唱。 新歌《植物学家的女儿》，我们这是第三、第二次，对，第三次欢迎孟慧媛。 看这个前奏要弹多少遍？ 那你直接唱好了。 太阳温柔又挂在这个路口，动物们也温柔慵懒的不抬头，角落里的姑娘说。 昨天刚分手，停也没停留，转身就走。晚上七点半又来了好朋友，还没取名字，希望他活得够久。姑娘喝了几杯酒，红着脸说下次换我先走。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了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了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 这是 demo 版本的《植物学家女儿》，我觉得录音室版本应该是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哈。所以你是植物学家的女儿？ 其实主要是这个歌写的是就是一个咖啡店了，就是那个时候就坐在那里的时候觉得很舒服，嗯。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是门口有一个人说了一句，他说今天又来了新的朋友，就是植物，嗯，有新的朋友，也希望他们活得久，嗯。然后最近有一个还不错的经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来 是。就是有一段时间自己非常丧，但是后来就是后来我养了一盆薄荷，就在菜市场买的10块钱一盆，嗯，然后它第二天就死了，就是干的就不行了，就特别干。因为 北京，那在丧的阶段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会更丧， 更加的丧。因为我们家就只有两个活的生物，就是我和它，就给它取个名字叫莫吉托，嗯，然后它就死了。然后我就很伤心，我就觉得说我好不容易养一盆植物，然后它死了。那我就觉得转念一想说我觉得它还能活，我就浇了一点水，然后一个星期以后它就发了很多的苗苗。哇，就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就是植物和动物但凡有一点机会都抓紧时间往死里活，所以就自己就 那种希望点也会让你自己重新燃起， 就很绿你知道吗，很就很像婴儿的那种很绿很绿，就给了我很多希望，我就觉得很开心， 真好，嗯。但是就是听到这个故事，为什么薄荷就一定要叫 Mojito？ 它就不可以叫别的名字吗？ 可以叫刘德华。 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大秀，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好朋友相见的时候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今天李宇和孟慧圆应该也是有一段时间彼此没见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直播间当中两个人有很多的话要跟对方说，然后在我们休息的过程当中呢，二位也是一直在聊天啊。到年底的时候真的是跟亲朋好友相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期，我们很感谢今天唱很多好听的作品。如果你没有听到前面的歌曲的话，全程都可以通过一直播回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视频。最近有没有什么动态跟大家分享？李宇先来吧。 哦，我最近就是2019年1月份18、19、20号分别在是哪儿来着， 想不起来了。